锵锵三人行，哎，咱们的义军今天红了，入党了吗？ 我难得穿一件红衣服，平时都很素。 哎，你看左红右黑，你这学儿这是什么？ 我看见了， 陶伟宇。 权力的游戏吗？ 权力游戏。 第一集已经开始放了哈。 我这个是在King's Landing 那个地方买的。 所以你看，徐老师其实是很可爱的啊。不过徐老师，我看你转发微博了啊，这个，人家有人说那个什么，咱们节目里你跟那个小田儿瞧不起凤姐了。哎 呀，哪里敢啊？ 这个、你怎么敢瞧不起凤姐呢？我们这凤凰卫视啊。 哦，你们还有关系？ 对， 人家义军是吧？这就还跟凤姐。 我觉得他很可爱啊。我最近有朋友去纽约去旅游嘛，一连碰到他三次，人住那个区，然后坐地铁碰见他，在街上碰见他，就觉得特别亲切可爱嘛。就是经常远远的被人家偷拍这样。 哎，要不说徐老师，我给你一建议，咱们这什么都是这个开放的啊，就是透明的。我注意到呢，实际上你看，我也有社交恐惧症，就是平常你，当然我要说我有社交恐惧症，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可笑，实际是的。但是所以我就能理解，你看你看你这个动作，他的这个肢体语言学在他身上反映无疑。你具有知识分子的那种啊防卫，你知道这我们早就学过呀。你现在的这个姿势就代表啊，知识分子有某种这种社交的那种障碍的时候啊，比如说面对陌生人，或者面对 可能你们都不是陌生人， 哎，那就面对紧张的情况，或者面对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当一个知识分子他这样的时候，实际上我理解它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 不是，这是因为心脏不舒服。 对，不要过度解读。这个我听说是开会的时候有一个人是这样的，就通常这个人地位比他人高一点，你像这个徐老师见识比我们多一点，所以 我看到开会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吧。 有啊，还有呢，这个动作慢慢变成了他一个标志，可能是他最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未必是大家解读的那样。 主要就是手没地方放。 哎，手没地方放也是紧张的表现。 是吧？ 对，你看我其实手舞足蹈的，其实也是手没地方放。我是这个，你知道人的表达，我才真是，我觉得我有时候是用全身在表达。就是真是像就言之不足啊，实际上是口头表达能力不够，你知道吗？ 我有给老外看过，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对，我给老外看你《锵锵三人行》，他们就说：“哎呦，这个主持人不太一样，为什么他的手就是 free， 经常在动这个手，跟别人不一样？” 那是因为嘴跟不上， 老外听不懂讲什么，他 只能看他的肢体语言。 所以你看老外，所以呢，你什么样的肢体语言会给人什么样的印象？你像我这样的肢体语言呢，就老让人觉得我这个人不够严肃，一看就是一种市井小人的那种无赖相，你就 假装的，假装 你就不能这样。所以我下次准备，我找一铐子，我就试试，我就不动这个手啊，像我们的红义军一样说话。你看他永远很端庄。 我这个手不动啊，我是其实我以前特别爱用手，我其实现在我一放开了说我还是用。但是我记得我最初学到不要用手是在哪儿呢？那个毛姆写的那个《刀锋》嘛，他就讲那个人，他以前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年轻人，后来去参加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以后见识过了战场上的东西，然后战友死啊等等，经历过很多以后，他描写这个人第一句话就是说，他说话的时候手一直不会动，就是他变得非常的沉静，这个人沉下来的时候他手是不动的， 是做不到。 哎，是做，对， 我 们都做不到 嘛。我自己还在想，你为什么说话的时候手要动，其实你很难，你完全不动的话你说话很难，这个是一个唯一可以比较不动的一个姿势。 他把自己靠起来是这样， 把自己靠起来。 其实这我还是认为这反映某种拘谨， 否则的话你要这样、啊、 和距离和自我保护。 好保护。 而且我觉得你也应该像我一样修正，就是往往有的时候啊，这样会给人感觉到有一种就是不亲和，或者有种 隔岸观火， 居高临下，或者他有时候会让人产生那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啊，不是因为说的不好，全是因为长得不好，不是，也不是说长得不好，全是因为你那个。 你意思说徐老师说凤姐的时候不能这样？ 没，就是说凤姐没有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个平台对吧，他能做到今天，我们从不到。当然不能没有能力包办任何正确，但是呢却应该不断拓展争议的空间， 对， 就让有人说的有人骂 的空 间，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说话的地方， 对吧 对， 你这家伙受党教育多年，虽然他不让我入，但是我还是要按照正确的方针去做。 就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老讲这些娱乐八卦嘛， 难道就不能揭露一些社会阴暗面吗？ 所以我今天抖起勇气，哎，我 我给大家揭露一个阴暗面，央视播了。 我跟你说一说，这就是我现在的迎风起舞，你知道吗？全看着你们新华社，看着央视，你们说了啊，我跟你来，对吧？好，而且我现在也发现呢，中国啊矛盾非常的诡异。嗯，现在是呢，经常你会看到这个中央级的媒体和地方政府之间发生冲突。这个 你说经常吗？少见， 经常 有经常吗？ 这个过去也有啊，中央级媒体批评地方政府，这个蛮正常的。但过去有一种说，就地方媒体你不能跨省批评，就比如说你是浙江省的，不能去说这个东，就是说那个黑龙江省有个什么事儿，说你不能去报道，是这样。你在本省是可以的。 出了问题呢，要跨省审判的。 对， 那个官员犯罪是要跨省审判的，因为省得你这个省里都是熟人。 对， 但 报道不可以。对， 但是报道不可以，但是中央级的这个传媒一报道啊，地方上一般都是服了的。这次我觉得是一个例外，我倒觉得是一个例外。 什么呢？就是毒土这个事情。常州 涉嫌毒土，因为现在还没定论， 对不对？加个引号， 这就是罗生门呐。好，中央台报道的这个数据，这个常州外国语学校，哎，咱们先给大家看看这几个图片啊。这是在常州外国语学校的这个家长们，也活动起来了。你看，救救常外的孩子们，然后再看，这就是这个学校面前这一大片土地，据说是原来三家化工厂所在地方，所以需要进行土壤改造啊，需要进行。你看这个学校前面这一大片地，说这就是，徐老师讲的涉嫌毒土，对吧？有毒的土壤，你看这是原来三家化工，哎，你再看下边，咱们这个可以放。这有人说疑似啊，他们把这个地方挖出来的土啊，倒在10公里外的这个农田附近的一个地方，就说有人挖出来里边是这个黑色的这个土，然后说这个土呢污染了附近的池塘，养的鱼都死了，死光了。这个他附近养鱼塘的这个农民就讲，为什么我说这罗生门呢？你看，咱们今天求真相之难，说央视的报道就是说啊，五六百个孩子查出来身体有问题的皮肤病啊、湿疹啊、血液里边又出现什么超标啊这些啊，说查出来的问题得有400多，反正是大部分的孩子都有问题。 400多， 好，结果呢，常州地方政府他们拿去说我们积极检查呀，我们体检呢。体检他们好像就是说只有就是400多个孩子没有问题，查出来超标的只有133个， 对， 就是这是超标的。所以这个数字可以如此不同。家长呢又找第三方检测机构做的这个检查，又跟地方政府的感觉呈现出相反的态势。 地方政府说土壤都是那个达标的，水都是达标，但是央视和家长的一个报道就说是超标，里面那个有个东西叫做氯苯，这什么东西是一种这个杀虫剂，所以他为什么皮肤会说有反应啊？对，据他们如果按他们这个逻辑来推啊，就是皮肤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有杀虫剂的这种东西。但你说这个他们究竟相信谁的这个测量标准呢？我觉得我这看着有点像那时候那种那个明星啊，被人说你整容了，然后他去找个医院去看，看完其实也就不信的人还是不信，信的人也无所谓。 不，但最新的好像是25号还是26号，他们现在又成立了一个中央环保部门参与的一个调查组，查出来说目前知道说空气没有问题，土跟水还在继续检测中，这是最新的。 是环保部， 有立案检查，而且有立案检查。 这个环保部已经不是常州政府，也不是央视他们所依靠的这个上海的公司等等。这是那另外呢，还有国家安，就是那个卫生部门的有个最高的下去也在检查，就是刚才讲到底是100多个人病还是400多个人病，那个结论还没有最好出来。当然，央视这个事情也不是他开始弄的， 最早报道是澎湃新闻， 对，澎湃、 还有 别的媒体， 财经网 都有啊。 澎湃新闻跟财经网呢，近年来都是名声非常好，就是他们抓社会问题都是非常尖锐的。可是现在大家忘掉了澎湃新闻跟财经网最早的报道，因为什么？因为央视，因为央视现在开始它变成了一个怎么来说，大家心目当中的司法机构，只要他一登 可以判嫖娼罪， 对，你 那这次是检察机构的角色， 薛蛮子啊什么什么，你这种你千万别上央视，对不对？你上春晚可以。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家知道央视一登你就完了，可是为什么这事情没完呢？奇怪。 对，真是，我过去还曾经因为我爸我妈特爱看央视，对吧？我就很渴望能够上央视。后来这个薛蛮子出了事儿之后，我有时候做噩梦我都梦见我上央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想上春晚。 哎，义军，这个学校校董是谁啊？咱别说这个，说说那个什么啊，说说你想说。 不，我最关注这一次啊，就说常州外院在当地很有名的嘛，去上学的人其实家里面都还是比较中产啊，各个方面就是条件比较好的。这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我多年前我也讲过，我到伊拉克去采访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人跟我讲，中国人在外面就很辛苦吧，一帮那个农民工去建设这样那样。他说呢，中国为什么经济发展那么快？他说必定是有人付出了超长的代价。那我今天我现在觉得是另外，是所有人付出了超长的代价。因为有些东西啊，你经济发展带来的像这个什么土地污染等等，你以为跟你没关系的事啊，都会找上你的门。像上次天津爆炸的时候，那帮人也是中产，他那儿去买房子的人也是挺有钱的，那些人炸了以后，哎，逃出来手里拿的是那个 GUCCI 的包啊，那样子啊。这次也是，就是不要以为你经济上比别人更优越一些，你可以躲过一些东西，你躲不过。中国土地污染的这个状况，就好像是前几年嘛，有过一个报告，就是2014年中国自己做过一个报告，当然说具体的细节呢是这个国家机密，但是透露出说是近五分之一的土壤都是污染，然后说呢，如果要整治的话，整个要花掉多少万亿啊？我记得好像7万亿人民币，然后说中国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这个啊，就是中国人民呢，过去说呀，不要在资产阶级的香风迷雾里迷失自己。可是今天咱们可真的是在什么呢？毒风黑雾里啊，快要窒息自己了。这个毒土地，我就说这个事情啊，其实单纯看这个个案，要继续调查得出真相。但是大面上看，我得到的数字，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大米。这个最严重的现在叫一个是铅超标，一个是镉超标，这都是通过有毒的土地啊，它进了你的粮食啊，进了你的粮食。我看到一个权威的一个数字之一，还是前两年的数字，等于说啊，五粒大米里边就有一粒铅超标，10粒大米里边就有一粒镉超标。那这很多地方咱就说这个镉大米吃多了以后啊，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肾脏。哎，你就说我们现在都是食之而不觉呀。而且呢，我觉得有意思，我在凤凰评论上看到一个叫司徒的人写的评论，叫毒土地风波呀，让精英阶层梦断常州。常州精英们，他讲的什么？他说在过去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曾经有一种预言，就是说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认为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就所谓精英阶层啊，他们会改变中国的体制。为什么呢？说当他们一旦有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之后，他们就也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利的时候，说精英人群就等于说日子过得好的人呢，他们对社会矛盾的忍耐度低，敏感度高，所以到时候呢，他们有了势力啊，咱们让他先富起来啊，他们有了势力呢，他们可以倒逼推动这个社会各方面良化。可是呢，不如初衷。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有了钱的人呢，三聚氰胺奶粉里有毒了，他们并没有推动这个事情的这个改善，反而他们的选择是啊，到外国去买奶粉，到香港去买奶粉。同样，你比如说疫苗出了问题，他们有钱人不是要求获得食品药品安全的权利，而是首先想到了到香港到海外去打疫苗， 对吧？医疗改革出了问题，医生不是对畸形的考核制度表达抗议，而是把创收压力直接转给了患者。教育出了问题，家长不是施加压力要求公平分配教育公共资源，而是找关系花高昂的赞助费到名校。哎，这种选择也是人性，可以理解。 对， 但是呢，这就是说为什么梦断常州了呢？常州外国语学校那是当地一等一的这个学校，你这么就是人们觉得这种花钱供出来的这个学校，精英的子弟上的学校都受到了独土的威胁，那么祖国大地先富起来的人后富起来的人，什么所有的阶层谁盖就盖莫能外， 对吧？你马云你也得呼吸有毒的空气，不是吗？ 对的，而且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叫躲不开，因为就算你自己可以去买外国的奶粉，你打外国疫苗，你出国，你都有亲戚朋友会摊上其他的事情。所以就是真的，我说是每一个人都在付出代价。原来以为是稍微好，就是稍微好一点的人能够有别的选择，但最终你发现是躲不过的。 能不能正能量一点？能不能正能量一点？ 徐老师正能量。 正好就是你说的这一部分稍微有钱的人，他们就不能忍受前面的化工厂的土啊。说不定在更穷的地方，有的很多家长送进学校已经开心死了，得了那些什么小病啊，他根本不当一回事啊。无数的别的学校可能情况比他差得多，还没有曝光啊。所以倒过来，也许是正因为我们这样来看问题，会不会好过一点呢？ 不是，你对徐老师说的太好了，就点燃了我心中的这个怒火，你知道吗？本来我觉得 不是点燃了希望， 我觉得我这几年变得这个越来越怂了，是吧？好像就觉得光顾自己的好日子。但是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看看这个资料啊，哎呀，我看见他们列的一份这个表格啊，我禁不住啊，我这个怂人呐、啊，我就燃起这个怒火呀、啊！你知道他列中国的癌症村。我都数不胜数，这个是哪这这这儿这个，然后呢，这个村里近几年来几十个人死于癌症，然后你知道，就是像你说的，真正穷困的地方，你外面，你就是在杀人呐、啊，他没有办法离开他的土地啊，他连抗疫他有什么可抗的呢？他离不开这个土，他离不开这个水。他就在死人呐，这个村里现在还在死，就得癌症啊，过两天就一癌症，过两天就一癌症啊。这个村里打出来的水，那打火机都能点着，你知道吗？打火机这水是火，就能点着了。而这个在这个河流是黑的，庄稼它种出来有毒的，城市里的人，就像你说的所谓这个日子过得好的人，粮食的来源还是多种渠道的。可是那个五乡五土的那些个人，那些癌症村的， 他就是五颗一颗那种米， 那些铜矿旁边的那些个村民们，你他要不就背井离乡，对吧？你没有能力让他，你都没有能力给他迁居，那么他怎么办呢？他是反对，他是抗议，可是他天天得喝这个水啊！我觉得你这个在杀人呢、啊，你这个问题啊，我甚至认为，我当然比较极端，我甚至认为国家你应该把别的事儿全停下来，你不能这是某某天天都在让人得癌症啊，让人得各种各样乌七八糟的病啊。 七万亿啊，说整治这个土壤，一下子会让忽然觉得我们特别的穷，那我们的 GDP 是全球第二啊。还有你说他为什么会搬到这个地方去，就是常州外人怎么会搬过去的。我看界面有篇报道，他就说常州以前他的房地产的价格呢比周边城市要低一些，其实对于人民来说本来是好事儿，对吧？我可以有钱来买一个屋子住，但当地那对地方政府是坏事儿哦，因为你卖不出土地嘛，你这个房价低嘛，所以呢他们怀疑说这片地方为什么要迁这个校址，就是因为原址要去卖给那个开发商去盖楼。这个事情很多，我自己的母校就在那个上海的那个中学也是给卖掉，然后迁到别的地方去，就是因为那块地方地址很好，所以要盖那个能卖钱的楼。所以还有包括你说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下阶层，不要以为他们没有就没有这个意识，他们是切身的这个受害者， 没有办法发声。 对，但对，还有现在最关键一点是说，人家经常说，当这个做妈妈的或者说在做家长的愤怒了，这个是最大的事情。可能很多时候中国人是没有这种政治意识，就你说的这个经济好了，他未必推动他，就是政治上有很多更多的这个就是这个诉求不一定的，因为这个东西跟你文化历史的这种延续的习惯是很紧密的会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当你的切身利益你受到了 这个污染的时候，妈妈们怒了，当我的孩子不能吃好好的奶粉，我的孩子去上学会得病，我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了。 所以我希望场外这个事情能够持久的争论下去，真正的查下去，它到底污染到什么程度。现在有两点已经确凿了，各方都不否认的。第一个就是批文没下已开工， 对， 就开工在批文之下，这是一个硬的违法。第二，科学家有责任，他对面这些土要怎么处理啊？原来应该是挖六米深度，这个六米深度的土要处理掉，他现在说这个不用处理，上面盖一米的别的土 对 就可以防止它的污染了。这个是经过一批专家的科学论证，其实是赖皮省钱那个方法。 哦，你知道那个日本啊，那个福岛吗？我们正好看到他那个周年，然后就查了一下他现在怎么处理这个污染啊。他真的那个土壤要刨到多少米之深，那个树啊，树皮要刮掉，全部刮掉，要刮掉多少，就是多少个厘米那个树皮。那个日本为什么现在的食品还能够出口到别的地方，就是因为他自己审查的这个严格程度比外面还要高。就美国现在进口日本的食品，包括来自于福岛周围的这个地方，都不用再审了，因为他自己查的比外面还严。 所以你就不要忘了，最近他们就说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一个什么周年了，最近是那个纪念日啊，就在近几天。哎，当年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遗骸一直到几万年之久，你知道我永远就忘不了那个诺贝尔得奖的那个阿里克谢叶维奇写的那个，就当时这个苏联的这种官僚的这种机制啊，他要做的是把图书馆里跟核辐射有关的书都收走，不要让人知道你们现在生活在绝境之中，你们不要让人知提的不准提辐射这个字眼。所以那个辐射尘呐、啊，那它超标人体多少倍的时候，还在组织国际劳动节的游行，在大街上，最后那个市长受不了内心的谴责嘛，就自杀了。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场外这个事情啊，要是能够，这是一个突破口，要是能够大家普遍的注意水污染跟土地污染的事情。 我们注意很久了，问题 还是很久。那个三聚氰胺当时出了错，这个上面有一个负责的这个主管部门嘛，有个人就记过下去的。但是这位官员现在就是全国这个食品药物总检的主任，这疫苗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全弄出来，就是这位官员啊，就是这位官员。当然他现在也不能说他可能已经改正了，改好。这是疫苗的事情啊。我看了一些材料，其实是它是一条正常的链，这个女的这个商人破啊，等于是她出了一个事故。 嗯， 她因为是这个二类疫苗国家的这个渠道啊，每个行政级别都加价，所以她一直有一条叫体外循环的链。这条链那个是一个偶然事故，后来不过我看国务院的处理好像很厉害，就不仅是堵掉这个几百个人。这一个人的事情，而且要废掉这条链，要是真能这样做，那就是功德无量啊！但是不知道真的能不能就说。 还有就是刚才徐老师说到，就是觉得经济收入偏低的人群呢，他们可能还意识不到自己在受污染或者怎么样， 没渠道发声。 我常常觉得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太能用经济收入来分人的，就是对某些问题的意识啊，因为他们接收讯息的方式现在跟有钱人或者是说经济地位稍高一些是一样的，因为智能手机啊，你上网啊等等这些的这个普及，他们所接收到信息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过去人家说这个就是讲社会不这个不平等，用一个基尼指数嘛，叫做是吧？看，但你现在发现很多基尼指数，就是说它这个贫富不均度很高的社会呢，其实是稳定的，因为呢，就它反而是那些就是信息非常透明的这个社会啊，它反而有时候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这个波动，就是因为现在人们之间的差距不再是经济差距，而是你接受信息，当你什么都知道的时候，你的反应其实是差不多的。 这个，咱们国家有对这个土壤这个毒化的调查，包括这个大米当中含有重金属的调查，可是有人要求公开呢，告知已是机密。 对，国家机密。 国家机密。 土壤也是机密啊，不告诉你具体什么地方受污染，说有近五分之一，但是具体地点是机密。